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就是有 Jeffy 了。 大家好。 是，大家好。但是其实大家听到我这把声音都已经觉得可能有点奇怪了。上个礼拜如果有听我节目的都知道，其实我上个礼拜就已经把声音是有问题。基本上呢就是有个喉咙又好干渴啦，有啲咳啦咁样。咁其实上个礼拜做完个半钟头节目之后呢，我第二日一早呢就同太太同埋啲朋友就飞咗去台北呢就玩几日。但其实在台北几日呢基本上差唔多係沙晒声嘅。就又咳啦。咁当然其实係有睇医生带埋啲药去食嘅。一路食药咁一路呢就少讲嘢啦，係逐日逐日都有少少进步。咁但返咗嚟之后呢前兩日啱啱返嚟啦，夜晚返嚟啦，咁琴日朝啦都去咗睇咗醫生，咁醫生都話唉你都係屬於將好未好嘅階段，咁就即係有啲發炎，即係我睇佢嗰度寫呢嗰張紙都係支氣管炎啦，即係叫做 bronchitis 咁樣。咁所以呢而家今晚呢做呢個節目呢對我嚟講都係一個考驗啦，但我都會盡量今次就唔好咁提氣咁大聲，因為呢就做完呢個節目之後呢跟住落嚟幾日呢都有好幾個嘅活動都係要講嘢嘅，有啲係講座咁樣，咁真係要保留實力啦。咁呢就頭先 Jeffy 都好好 nice， 佢話係得啦，才哥我盡量即係盡量講多啲啦， 講多啲 嗱。咁呢但係其實今日呢我哋嘅講題呢會承接返上個禮拜嘅。上個禮拜呢即係我都講過啦，係好多好多網友呢即係聽眾啊觀眾啊咁樣呢都期待已久， 非常之有興趣 啦，就係想講一個題目叫做時間旅行。咁當然呢其實我更加貪心啲嘅，我係覺得即係時間呢個題目本身呢係一個好大即係好奧妙係值得講嘅題目。咁但係時間旅行呢作為一個切入點呢都唔係話唔好嘅，因為呢個係最引人入勝啊最有趣味性嘅一個角度啦。咁都講過上次記唔記得，我話即係中國古代四方或者叫上下四方啦，上下四方為之 冇嗰個又唔 見 宇宙 古往今來 古王咒啦， 为之咒，系嗱，记得你真系一个礼拜咁快就已经忘记咗啦吓。上下四方为之宇，古往今来为之 咒。 咁成日所谓宇宙咧，就系我哋今天所讲嘅即系时空啦吓，空时咁样样啦。咁呢个时空咧，其实喺牛顿嘅物理学嘅年代咧，系用一种好直观嘅方法，就觉得根本佢就系呢个世界万事万物嘅演变嘅一个。可以話係即係用一種嘅比喻咧，就係一個舞台嚟嘅，係嘛？即係呢個物質就喺個空間入面存在嚇。好啦，咁但係如果淨係存在冇咗時間，咁啊永遠都係凝固咗喺度啦，凝頓咗喺度啦。咁所以有咗時間啦，咁所以咧唔淨止喺空間上面存在，亦都喺時間入面變化，係嘛？咁所以咧對於牛頓嚟講咧，即係佢好直觀上咧，佢就假設咗呢個宇宙咧又係有一個咁樣嘅舞台。咁呢個舞台咧，相對於即係我哋所見嘅萬事萬物咧，係一個固定不變嘅，所以佢叫做絕對時間同埋絕對空間，即叫做 absolute time 或者 absolute space 啦，係嘛？咁呢個咧其實佢係冇點樣去即係好嚴格去定義或者探究，佢即係覺得呢個係不變自明㗎啦。 這個宇宙咧，這個時間就你無論去到邊度咧，咁你隻錶都係咁樣行。 冇錯啦，即係嗰個流逝嘅速率都一樣啦。咁而且空間嚟講咧，亦都係你去到邊一忽咧，其實都一樣嘅，即係唔會話有一個會特定嘅空間係特殊啲，或者某個方向特殊啲嘅咁樣係嘛？咁當然呢個咧就再引申到去咧，就有叫均勻性同埋各向同性嘅概念啊。嗱，兩個咧其實咧表面睇上嚟好似好相似嘅，但係其實有少少唔同。均勻性咧就叫做homogeneity。即係或者個 uniformity 啦，我哋叫做啦，好均勻嘅。咁均勻即係話咧，我將你擺喺是打一度地方咧，其實咧你會發覺自己周遭嘅環境咧係一模一樣嘅，唔會有差別嘅。咁譬如話好簡單，譬如一個森林入面，嗰啲樹係生長得都好均勻嘅，即係嗰個當然佢唔會話真係好似或間尺井字形咁啦，係自然咁樣分布啦。但係自然分布得嚟咧，都係嗰個密度啊，好平均。 吓，每一啲树咧无端端啊矮啲、高啲咁样。 系啦，或者有一度特别系密啲，有一度特别疏啲咁样，系咪？好啦，咁即系好昆明嘅话咧，喺一个好大嘅森林入面，如果我将你是但摆喺一个位，其实你系分唔出究竟你喺个森林嘅边度。即假設你睇唔到個邊界啊，嚇！假設睇唔到邊界，咁呢個就叫做 homogeneity， 佢係用 homogeneous 呢個字嚟嘅嚇，即係均勻啊嘛 ，homogeneous，homogeneity， 咁啊簡稱就叫 uniformity。但係咧，同向性咧，其實英文叫做 isotropy 喎 ，iso 就即係相等咁解啦 ，iso，iso，tropy 就方向，咁啊叫做各向同性。各向同性係咩意思咧？就係話冇錯，如果你好似頭先咁樣嘅情況咧。佢呢個森林唔淨止係均勻，佢仲有各向同性嘅特徵，就話佢將你擺喺某一笪位置嘅時期咧，其實你望出去嘅個個方向咧，其實都冇乜大分別嘅，係嘛？咁所以個個方向係差唔多一樣咧，咁就叫做isotropy。咁但我而家可以想象一下啦，假設我而家設計一個咁樣嘅森林，其實唔係森林啊，可能係一個好大嘅皇宮嘅後院，我。種咗好多棵樹，咁但係原來我呢一個嘅種法咧，我就係完全係用一個同心圓嘅方式嚟去種嘅，咁樣咧就中間就係一個噴水池咁先算啦，周圍就啲樹就環繞住佢，咁但係隔一段距離咧又有一排樹環繞住佢，又再隔離又有一排樹咁啦嚇，咁雖然咧就即係我哋睇上嚟梗係一啲都唔靚啦，咁不過即係我哋假設啊，假設個園丁或者嗰個園藝家係咁樣設計。咁你會發覺咧，如果你將頭先我哋講嗰個人啊，或者係你啊 ，Jeffy， 我哋將你擺咗喺呢一個咁樣嘅，哇，好大都好緊要嘅一個咁嘅園林入面咧，其實擺喺你唔同位置咧， 睇嘅嘢好似有啲唔 睇嘅嘢，其實係會有所不同嘅喎，係嘛，會有所不同嘅。咁樣咧就，但係如果倒翻轉頭，如果你咁啱就係喺呢一個設計嘅中心點， 哦，係喎，咁啊周圍望嘅嘢， 咁你會發覺咧，你向唔同方向望咧，其實得到結果都一樣。 咁算唔算係各向同性？ 咁就叫各向同性。 咁即係話各向同性，即係位於某一點嘅啫，就唔係話即係會係局部嘅喎。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話均勻咧就唔一定各向同性嘅，係嘛？唔係應該咁講，各向同性咧就唔一定均勻，即係有 isotropy 咧。就唔一定係 homogeneous 嘅，係嘛？即係頭先我所講呢、這個，佢唔係一個 homogeneous 嘅，唔係一個均勻嘅設計。但如果你咁啱係一個中心點咧，你就係各向同性嘅。但其實亦都係有咧，就係、是、各向同性，周圍各向同性亦都唔係均勻嘅喎，嚇、啊。咁呢一個咧，有一時間我都一時間諗唔起啊。我以前諗過嘅，各向同性，即係你係啦，喺某個位置咧，你某。道道望出去咧，個角度咧，即係方向咧，其實都一樣，但就唔表示咧，我將你係擺喺唔同嘅地方咧，你嘅周遭嘅環境係有冇一樣？我時間諗唔起，其實係我以前諗過呢個問題，我講過呢啲講座添啦。因為呢個同宇宙學係好有關係嘅，因為即係話宇宙喺大尺度嚟講，即係起碼喺空間上咧，係唔係有均勻性 （homogeneity） 同埋各向同性 （isotropy）？咁呢兩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特徵。咁任何有關宇宙嘅起源同埋佢嘅演化咧、都要能夠解釋得到佢呢兩方面嘅特徵嘅，係嘛？好啦，咁但係即係我講翻呢個就係個空間嘅特性啦，啊咁啊時間，上個禮拜講過，其實咧時間咧就同空間嗰即係長闊高三個方向啦，係嘛？係真係好唔同嘅。因為一般嚟講咧喺空間上咧，我哋可以去而復返。但时间呢 就 是 可以行返转头。 冇错啦，就所谓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就是只能够从过去到现代到将来。咁但你啲人呢就包拗颈就唔信邪。咁尤其是你係讲古仔呀，以前啲神话童话呀，或者而家嘅科幻小说呢，咁梗係呢就即係包拗颈呢，就係话有冇可能其实好似喺空间上一样呢，我哋人能够喺时间上面呢都可以去而復返，或者即係自由往返啦，所謂嚇。咁自由往返呢樣嘢咧，所以咧就得出呢個所謂時間旅行嘅分類啦。嚴格嚟講，咁當然呢個概念上好簡單啫，大家知道啊。因為我哋而家有過去、現在、將來啊嘛。咁於是第一個咧，就譬如你話由現在開始啊。 咁我估下啦。 好啊。 嗱，第一個即係。嗱，第一個即係由現在啦，去將來啦。 呢個第一種。 呢個就可能叫向前啦。 係第一種。 第二種其實都係一樣啦，譬如由現在去翻過去啦。 冇錯，第二種。 咁啊，調轉，咁啊應該得呢兩樣，因為咧，就算你過由未來過去過去咧，都係過去啊嘛，就係、是、褪後啊嘛。咁啊，係啦，就是、兩種。 所以咧，啱啊，所以其實咧， 嚴格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話講嗰個純粹從睇嗰個 mechanism 個機制嚟講咧，係得兩種嘅啫。 兩種嘅啫。 咁但係當然咧，如果你作為一個講故事、講故仔咁樣樣嘅橋段咧，確實當然你仲可以增加咧，係由過去到現在。 過去到現在， 過去到現在其實咪即係去現在到未來咯，不過將佢褪歪咗啫嘛。咁、過去到現在咪即係話突然間將秦始皇帶到嚟現代咁咯，係、嘛、哦？現代到過去咁就即係尋秦記，我哋上次講咗啦，係、嘛？咁但係你話現在到未來都係啦，咁未來係不可知嘅，咁我哋梗係唔知啦嚇、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如果你將嗰個現在到未來向前吞，即係倒流而上，咁咪即係將過去嘅人物帶到嚟今天咯。咁、呢個又係一種啦。咁所以可以勉強叫第三種，即係寬鬆。咁另外咧，亦都可以係，但係呢跟住嗰種咧就其實冇乜興趣嘅啲人，就過去到未來。咁過去到未來咧，其實就即係 skip 咗我哋，嚇、skip 咗現在。咁即係話秦始皇去到而家我哋一萬年之後咁，咁呢個古仔冇人有興趣睇㗎啦，係嘛？即係或者唔好話一萬年咁誇張啦。秦始皇嚟我哋二千幾年，咁你話將秦始皇咧帶到去公元四千幾年咁？咁呢啲古仔冇人有興趣睇啦，係嘛？咁所以即係理論上佢係一種嚟嘅。咁、另外當然咧就係未嗱，但係呢個有意思啊。頭先冇講到嘅就係話，我哋話由現在到過去啊、但我哋可以將向前推、向前推就變咗咩咧？ 未來去翻現在。 冇錯啦，所以咧其實突然間你可以有一個人喺你面前突然間出現，點解咁神奇嘅咁？佢話呢個就係、是。未来的我， 未来的 可能是当然可能我是一万年之后的人类代表啦，亦都可能是听日的李伟才、就在我现在面前出现了、是吧、咁都是一些很引人入胜的古仔的嘛、就是一万年后的人类代表亦或是听日的李伟才都很多古仔写到出来，咁这个就由未来 去回现在了， 来到现在了，没错了。咁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将穷尽性这样来分析呢、就是当然亦都是我们没兴趣的，就是未来去到过去。未來去到過去，咁但係雖然係咁講啫，一陣間我介紹本小説咧，其實都有少少咁樣嘅成分嘅，就是、未來去到過去， 但 係 都係好睇嘅， 都係好睇嘅，都係好睇。好啦，咁但係未繼續之前咧，我又醒翻起，要補充一下咧，好多謝啲網友啊，喺個網上討論區、就作出少少補充啊，佢話財哥可能咧狀態唔好，一時記漏咗啫，真係好厚道啊。其實我真係冇睇過呢本，就是、韋斯理小説入面。有冇講時間旅行嘅咧？記唔記得上次呢個問題啊？係 啊。 咁你都記唔起喎？ 我嗰陣時都冇，其實我都睇過幾廿本嘅、 我又睇過幾廿本。咁但係咧，你有冇睇過一本叫做《迷藏》啊？ 咦？咁我又睇過喎、 啊。咁你白家伙啦，因為我就未睇過，咁所以我就非戰之罪啦，係嘛？呢位網友話：佢話其實唔係啊，喺《迷藏》入面咧，就韋斯理個表妹叫做彩虹咧，就喺個古堡入面咧就進行咗時間旅行喎、咁。咁我都揾一次咧嚟去圖書館借一借呢本《迷藏》。咁而家講起，你有冇人？ 咁我就其實我都冇啦。 已經冇啦，因為睇得太多啦，係嘛？ 我就要承擔更加多嘅，唔啱啦。係啦，睇過都唔 睇過都唔記得啦。咁仲有一位咧就好有趣啊！佢話我哋上次講就話《尋秦記》有冇林峯啊，定古天樂啊？ 古天樂應該。 但係咧嗰個就話有㗎，有林峯㗎，但林峯嗰時啱啱出道。係啊，就最後啱、做咩角色佢都講埋，不過我都唔記得咗啦。所以咧，其實真係啲 網友好犀利喎， 網友咧好犀利嘅嚇，即係佢聽我哋講嘢又好留神、好專心啦、但係咧有啲咩錯漏之處，都逃唔過佢哋嘅法眼。 冇錯。 啊，好嘢，好嘢。好啦，咁樣咧就但係講翻呢一個時間旅程咧。當然咧，就入面咧就好多科幻小説咧都以此為題材啦。咁上次其實我哋介紹咗唔少嘅，但仍然有好多好精彩嘅咧都未介紹。首先咧就講翻上次我認為真係即係可以話當年話而家好興用一個形容詞啊，即係呢啲叫作大誇張啦，叫神級。